特别合适，或者说我还没有想过找什么样的工作，但是通过这一次旅行，然后说哎，好像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不如我就在这里教学吧。 对 对，因为会有很多这样说，我还没有志愿够，然后我就想就留下来 继续，对，会有这样的同学，也会有同学希望在另外选择一个目的地进行不同的体验，经常会有这种同学，基本上我们也见过，大概参加过我们四五期的这样的体验的体验官，对， 对，那一般来说，其实就是我们还是得提到多多少少提到一些花费的问题哈， 对， 那如果要是说咱们去体验在当地的这个教学的情况下，其实它跟这个正常的比如说组团旅游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是， 对，那就是比如说志愿者他需要支付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他自己的衣食住行这方面的支出吗？ 对，基本上他需要支付的就是在当地的一些项目的费用，包括食宿交通还有一些可能相关行程的安排，有一些比如说自由活动里面会安排一些当地文化浸入式的体验，这些的费用基本上我们应该讲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费用安排，对，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就是志愿者呢，这种体验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对， 那咱们是说了教学的部分哈，说说娱乐的部分吧。 对， 就是也会带大家一起去体验当地的一些文化 特色，对，包括学习一些当地的艺术舞蹈，然后也有一些比如说满足一下大家吃货的心理哈， 是啊， 大家去夜市上去品尝一下当地特色的一些食物，包括也还可以教大家做一些当地特色的食物。会比较 真的是非常的棒。那会游览一些景点吗？就是 也会安排一些自由的时间，利用大家空闲的时间带大家去看一下当地的特色，包括人文的，包括自然景观方面的，对。 那像这种就是人文特色，哪一个地区或者说哪一个国家会比较吸引人，然后就比较有特色的这种？ 我觉得其实刚才提到的包括柬埔寨，包括斯里兰卡，其实包括泰国、尼泊尔， 还是东南亚。 对，我觉得会有很多的人文景观，然后包括那可能非洲的，比如说我们肯尼亚的项目就会 有 一些自然景观，对。 哇！ 然后我们最远到了南美洲的厄瓜多尔， 我的天哪，厄瓜多尔， 大概大家坐飞机30多个小时才能够到达的国度啊，南美洲，对。 我觉得这个签证，首先你先把签证办下来，好，办下来之后你还得豁出时间， 对。 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那种有寒暑假的朋友， 对，稍微时间长一点，周期可能要最少我们建议在2周左右哈，因为确实路途上的路程比较远。 太好了，因为之前就是我们很多人就想说，哎，那我能不能打工旅行啊，或者说我能不能去义工去旅行什么什么的，但是呢好多人有这个想法，但他其实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式，说我怎么样才能去报这个义工旅行，因为有些时候如果你要是以这样去打工或者说有工作这种目的的，他的签证和我们正常的还是不太一样，所以很容易就被拒签了，如果你自己去的话。 对，因为一般各国的移民局都会对用工就是工作签证的控制是比较严格的嘛， 对， 如果你一旦有意向是去工作，其实他会要求你申请工作签而不是旅游签，所以你如果本来大家都是去旅行嘛，你肯定是这个 purpose 上面会写是tourism， 对呀， 然后就会有一些不同嘛，但你一定要解释清楚你这个志愿服务虽然有一部分是类似于工作的性质，但是你确实是一个短期的一个项目，另外你还可以附上NGO 给你的一些邀请函啊，或者说说明材料，项目说明材料来详细的说明清楚你是去做什么了。我觉得这样会安全一些。 对，反正咱们这个也算是就是大家组团去出发。 对， 所以就是在可能办理签证的时候会很方便哈。 对， 所以说现在也是越来越多这样的机构，或者说可能就是由于市场上有越来越多这样的群体，然后呢才应运而生，然后怎么样把他们让他们能够出去去做一些他们想做的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哈。 对，而且就是像你讲的，就是因为大家的需求，其实我们最早做刺猬体验做国际志愿者项目就是因为我们粉丝要求的他来提出来说我非常想要到世界上有一些其他能够帮助到的地方去做一些工作，然后我们才search了这样的资源，慢慢把它就是打磨成一种产品，一种固定的产品和服务来给到大家的。对，你

昼夜。